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202, which is on page 170. If you have this book,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Yoga, 也就是我们这个瑜伽啊，就这样讲 ,yoga。好，现在一样的为大家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Yoga is increasing in popularity in China. Developed in India, yoga is a discipline that came into being 5,000 years ago. The word yoga means union. To many Hindu practitioners,The goal of yoga is to achieve a state of union with one's true self or with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In China, as in the West, the focus of yoga is not on religion, but on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stress reduction. Yoga strengthens and stretches the body, thereby making it more attractive and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injury.As to the former, some women have been known to practice yoga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attaining a shapely yoga butt. And fat is not all yoga is reputed to melt. Some studies maintain that yoga is the ultimate stress buster. Yoga concentrates on deep and controlled breathing, and this appears to relax the body's nervous system.So, whether you're only after a gray bottom or you're looking for an exercise that is conducive to your mental health, yoga might just be the thing. 这篇文章谈了 yoga 的种种的好处。一开头他讲 yoga is increasing in popularity in China. Yoga 呢，也就是瑜伽呢，在中国越来越有人气了，越来越流行了。这边用了这么一个结构 ,yoga is increasing in 这个用法。increase 是它的动词 ,I-N-C-R-E-S-E, 把 E 去掉加 ING, increasing。但是你除了用 increase in popularity 以外也可以用 gain in popularity。所以你可以把 increasing 去掉改用 gain 这个字 ,G-A-I-N, 然后加一个 ING。Gaining in popularity. I believe miniskirts will gain in popularity someday. 我相信呢，迷你裙将来会再度流行。Miniskirts may gain in popularity again someday. Gain in popularity 或是 increase in popularity 用法是一样的。Developed in India, yoga is a discipline that came into being 5,000 years ago.一开头他用了分词短语修饰后头的主语叫 yoga 这个那主句的这个主语 yoga developed 原来是 it was developed 这个 it 代词就是代替后头的 yoga 但是如果你把 it was developed 写出来的时候形成另外一个主句跟后头的 yoga is a discipline 这两个主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这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就要把相同的主语去掉 it 去掉 was 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就变成了 developed 可是瑜伽呢是在哪儿研发出来的呢在印度 in India 它是这么一种修炼啊 Yoga is a discipline discipline 本来是一个纪律啊 If there's no discipline in any troops要是部队里头没有纪律的话呢那么 they can't do anything at all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war 特别是对战争来讲 fighting 来讲，他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 discipline 对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 discipline 当纪律以外，也可以当修炼啊。这边是指的是修炼。可是 discipline 也可以当动词哦。This child is very naughty. 这小朋友太调皮了。N-A-U-G-H-T-Y. He's very naughty. He needs to be disciplined. 他必须要好好的管教一下。Disciplined 加一个 D 啊，就是 disciplined 管教的意思。好，这是瑜伽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怎么样呢？ That came into being 是出现。Came into being, being 代表存在，你不用 being, 你也可以用 existence. Came into existence. This practice came into being 300 years ago. 这个的风俗大概是300年前就出现了。Came into being, 就等于 came into existence. Existence 是 exist. 好 E-X-I-S-T-E-N-C-E.Existence 好那 E-X-I-S 加个 T Exist 加个 E-N-C-E Existence Came into existence Came into being 5,000 years ago 那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The word yoga 它是这个 yoga 这个字眼 Means union 也就是结合的意思 To many Hindu practitioners 对许多呢就是施行 practitioner 这边指的是、信奉者那就是信奉者什么信奉者 Hindu 也就是印度教的信奉者那对许多印度教的信奉者来讲呢 The goal of yoga 瑜伽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瑜伽的目的当主语所以 is 后头一定用不定式短语做主语补主语因为像 plan purpose 啦goal 目的啦计划等等这都是没有实现的东西这些名词当主语时 is 后的一定要用 to 比如说 my dream 我的梦想 is to be a doctor 是要当医生 his plan is to meet John 他的计划是要跟约翰见面 my goal is to marry that girl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娶那个女孩子等等都要用不定式短语的啊还没实现的关系。所以瑜伽的目的就是要干什么 ?to achieve a state, 完成这么一个境界。state 就是一个境界就等于 a situation, 这么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 ?of union, 一种结合的境界。跟什么一起结合呢 ?with one's true self, 跟真正的自我。啊，就是内在的自我。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在做所谓的打坐，这个我们英文呢叫做，就是 meditation， M-E-D-I-T-A-T-I-O-N， meditate 是它的动词。打坐的时候，沉思的时候，你会把自我表现出来。它是跟真正的自我结合 ，or 或者是跟什么呢 ？With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跟宇宙中最大的能量结合在一起。In China, 在中国 ,as in the West, 一如在西方一样。The focus of yoga is not on religion, but on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stress reduction. 在中国跟在西方一样的 ,the focus, 他说这种专注啊 ,the focus 就等于 the concentration, 我们教过这个词。C-O-N Consen C-E-N Tray T-R-A Shen T-I-O-N Concentration 好了是这个怎么样呢这种呢专注力啊 Yoga 的专注力 is not on religion 他们的专注的并不是投入在呢宗教上面它跟 on 并用啊 Focus on something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都是要用 on 的而是在 on physical health 就是生理的健康 and mental 以及心理的 stress 压力 reduction 减少就是心理的压力的纾压啊，这样子就是增加生理的健康同时也能够纾压这是在中国以及在西方世界 他们学这个瑜伽的跟这印度教呢，但是这个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好，接着往下看， Yoga strengthens and stretches the body, thereby making it more attractive and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injury. 他说瑜伽呢 strengthens 可以强化，它来自于形容词 strong 那个字过来。To remain strong, physically strong, you should exercise on a daily basis. 你如果想要呢身体健康，要每天都要运动。To stay physically strong or mentally strong, 身心健康， you should exercise on a daily basis. 你必须要每天都要运动，规律的运动。它的名词啊叫 strength， 动词加 en strengthen， 叫瑜伽可以强化 and stretches， 同时呢可以呢 stretch 就是拉扯的意思，就是呢对整个身体呢可以就是拉筋啊，让你的身体呢可以这个展延。Thereby， 这样的话，这个 thereby 就是 by which。Thereby 就借由这样的做法 ，Thereby 就借由这样的做法呢 ，You can make it more attractive， 你就可以把这种情形 ，it， 也就是你的 body， 你的这个身体的体型变得更呢这个吸引人 ，and better able， 同时更能够，本来是 more able， 他用 better able， 啊，用这个 better able 这样取代，更能够怎么样呢？To withstand 抵抗，这边就等于 fight， 也就可以呢抵抗什么呢 ？injury 就是伤害啊，就是可以呢经得起伤害这样子。好 ，as to the former， 至于针对前者，就是 attractive 这件事情，体型变得好看一点。Some women have been known， 据了解，有些妇女她们就干什么呢 ？To practice， 她们会练。瑜伽 solely 就等于 just J-U-S-T 就等于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就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干什么呢 of attaining 也就是获得 attaining 就等于呢 achieving 可以完成或者获得的意思。这个 attain 这个字啊 A-T-T-A-I-N 相当于呢 achieve， 往往的是用目标 to attain the goal you must work hard，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努力。To achieve the goal, you must study hard. 我们常常可以讲，要达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目标，你就必须要努力。Achieve the goal, to attain the goal, 啊，这意思都是一样的。好了，他们主要的目的呢，很多妇女啊，据了解，那么整个句构其实就等于 ，It has been known that some women practice yoga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attaining a shapely.Yoga butt，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很有型的 shapely， shape 是形状， shapely 很有型的就是瑜伽臀， butt 就是屁股啊，就翘翘的，这样看起来很舒服。 And fat is not all yoga is reputed to melt， 而脂肪呢并不是所有的唯一的东西， is not all 就是 is not the only thing， 这个 all 这边The only thing that yoga is reputed to melt is reputed to 就等于 is said to， 那个 reputed 就等于 said is said to， 就是脂肪并不是唯一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 yoga 据说可以能够干什么呢 ？To melt 可以融化的东西，也就是呢，你呢练瑜伽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它的好处，它可以呢消脂肪。消脂，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东西哦。Some studies maintain， 若干的一些研究呢 ，maintain 这个 maintain 本来是维持，这边是代表强烈认为，它可以这样翻成呢，就是呢，就是这个可以强烈认为 maintain， 就是有证据显示出，提出强烈的证据，强烈认为 that yoga is the ultimate stress buster。就是瑜伽呢是是最终的 ultimate 就是最终的啊 ultimate 什么东西呢 stress buster stress 就是压力 buster 除去者 就是驱逐压力的东西，就是呢最终的这个你可以把压力驱逐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瑜伽了。 Yoga concentrates on deep and controlled breathing。 那瑜伽呢它是专注在 concentrates on，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focuses on， F-O-C-U-S 加个 E-S focuses on deep， 它很专注于很深层的 and controlled 以及控制的 breathing 呼吸，像腹式呼吸啦，那么这样子，这样可以呢就是减少恐慌症啊，这样也就是我们讲的Panic disorder, P-A-N-I-C, panic, 再加个 disorder, D-I-S-O-R-D-E-R. 就恐慌症呢是一个让人有濒死的感觉，但是不会死，很恐怖。那恐慌症的发作呢，比如说我刚才得了恐慌症呢， I just had a panic attack. 那个时候要用 attack, A-T-T-A-C-K, 啊。A panic attack, P-A-N-I-C, 等等。好，那个 buster 就是打击者、除去者，像 a ghostbuster 就是呢打击魔鬼者啊，可以呢驱鬼的人，叫 G-H-O-S-T, ghostbuster。好，这都有都很多很棒的解决字，这样。好，接着我们看瑜伽呢，它可以呢专注在呢深层的控制的呼吸 ，and this appears。而这种做法呢似乎可以怎么样呢， This seems to relax the body's nervous system， 可以呢使我们人体的这种神经系统呢可以放轻松啊。Nervous 本来是紧张的，这边是指的是跟神经有关的，来自于 nerve N-E-R-V-E 变成的形容词，神经系统可以让我们放松，像所谓的自律神经呢，就交感呢副交感神经呢达成平衡等等。So, whether you're only after a great bottom or you're looking for an exercise that is conducive to your mental health, yoga might just be the thing. 因此，整个用 whether 这个引导的这个从句啊，无论你是不是 you're only after, be 动之后的加 after 就代表追求的意思。其实呢，你也可以讲 you're running after,Running after 也是在追求、啊、He's running after a thief， 他在追一个贼，也是用这个字。He's chasing C-H-A-S-E， 把 E 去掉加 I-N-G， chasing， chasing a thief 或 chasing after a thief， chase 后头加不加 after 都可以，但是 run 后头一定要加 after。 那不管你是不是在追求一个 a great bottom， 也就是一个臀部很棒的漂亮的臀部，Or whether 省得掉 ，whether 怎么样呢 ？You are looking for， 或者是不论你是不是在寻找一个 an exercise， 一种运动 that is conducive 啊，记住千万不要念是 conductive， 就是 conducive， c o n d u c i v e， 就有益健康的。对什么有健康有益呢 ？To your mental health， 对你的就是心理健康有益的。所以这个 conducive 你不用的话，你可以用 beneficial， B-E-N-E-F-I-C-I-A-L， beneficial to your mental health， yoga might just be the thing， 说不定瑜伽呢就是你所要的东西， might just be the thing you want， 那个 you want 或者 that you want 省得掉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语法重点，我们在171页一复习 it is 加过去分词，然后呢他加这个像 said 那弄啦，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repute 啦 R-E-P-U-T-E-D 就等于 said 一样的意思，再加 that 从句的一些变化。好，第一个是同时态，你看 it is said that the little boy is a child prodigy， 据说这个小孩子呢小男孩是一个神童 prodigy， 也就是呢巨人小巨人 child prodigy， 也就是神童。好了，我们就可以看了这个 it is said 那个 is said 是现在时，然后呢 the little boy is 也是现在时，所以我们把 that 从句里面的主语调到前面 the little boy， 然后同样的 is set to 把这个 is set 拿下来 is set 后头加个 to 然后在 to 后头呢把原来的 is the little boy is 改成原形动词 be is set to be a child prodigy 现在呢看一个不同时态的啊 It is known that John was brought up in a rich family 据了解呢约翰呢是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呢被拉拔大的 It is known 是现在知道这是现在时 John was brought up 是当时被拉拔大是过去时所以我们把 John 拿在前面 is known 也是拿下来仍然用现在时 John is known to 但是后头要加 have 把 was brought up 改成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a rich family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到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172页那么本课第二段第三句就采用了上述这个句构变化而成原来是 It has been known that some women practice yoga 点点点就等于 some women have been known to practice yoga 但是也可以讲说 It is known that some women have been practicing yoga 等等或者 some women are known to have been practicing yoga 等等所以这些说法都可以的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三复习两个动词无论并列连词 and 连接的时候呢且所代表的动作同时发生时第二个动词要变成现在分词像下面这个例子 I forgive Tom and know that he didn't do it on purpose 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 forgive 还有一个 know 这两个动词我原谅了 Tom 同时我也知道怎么样但我现在把 and 去掉变成这个动词没有连接了第二个动词就要变现在分词 I forgive Tom knowing that he didn't do it on purpose 所以本课第二段的第二句原为 Yoga strengthens and stretches the body and thereby makes it more attractive and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injury 好这个时候我们用 and 然后呢这个 strengthens and stretches 有 and 连接可是后头又来一个 and thereby makes it又来一个 n 有两个 n 不好看嘛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 n 去掉使得后头的动词 makes 没有连接词没有连词的时候就变成现在分词 thereby making it more attractive and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injury 好这个注意本句中的 thereby 也就等于 by means of that 借由那样子或者是 by that 也就等于 by which 这样子过来的借由这样的方式好我就不说了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句这是我们语法是比较多了一点点好了这边后头还有比较长的一些句子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好不好在173页 John reads English newspapers on a daily basis 约翰呢他是每天呢 on a daily basis 是每天呢都会看 English newspapers 就看英文报纸And consults his dictionary, 而且都会查字典 Whenever he encounters a word beyond his understanding, 每当呢他碰到一个单词超过他的理解他不知道他就查字典 By means of that, 借由那样的做法 he has a very large English vocabulary. 他英文单词懂得很多千万不要说 he knows many English vocabularies, 啊不可以Vocabulary 是不可数要词汇量如果你要用 knows 的话就要必须要用 words 做它的宾语 He knows many English words 也就等于 He has a large English vocabulary 所以这个用法还晓得当然也就等于 John reads English newspapers on a daily basis and consults his dictionary whenever he encounters a word beyond his understanding thereby 你看by means of that 改成 thereby 然后呢后头的动词变现的分词 having a very large English vocabulary 所以跟着这样照样做这个练习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儿结束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